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创建于1917年，前身为师大女附中，有着优良的教育教学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以治学严谨、育人有方而享有盛誉。实验中学也是北京市首批示范高中校，是国家教育部和北师大进行中学教育改革的实验基地，是培养优秀中学生的摇篮。在成立教育集团之后，实验中学的优势教育资源如何输出？新校区又怎样办出各自特色？本期节目，我们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刚才在节目预告中也说了，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在半个月前，我们请来了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新任校长李晓辉校长，然后做客节目，也讲了很多关于实验中学的办学理念，同时对于教育孩子，我们究竟应该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跟一个心态。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必须得说，孩子是我生的，自己生的，自己养的啊，这个长成这样怨不得别人，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培养，其实每个校长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观点，同时呢也有些方法，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来说应该听一听，尤其是现在您孩子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把心态放平和，慢慢看着他成长很关键啊。好了，首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中国传媒大学2019年艺考提前到元旦举行，文化素养基础测试为必考。国务院教育督导办要求各校加强冬季安全工作排查，取暖安全隐患。蔡奇在清华大学上讲台时强调，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国传媒大学28号公布2019年艺术类专业本科招生简章，与往年相比，传媒大学对专业及专业方向进行了调整，艺术类专业及方向总数由2018年的19个增加到2019年的23个，计划招生793人，初试时间提前到2019年1月1号，初试报名时间为2018年11月28号到12月23号。此前呢，该校对考生文化水平的考核依照报考专业不同，分为文化笔试、综合能力测试、综合素质考察等多种形式。2019年起统一规范为文化素养基础测试，同时初试在原有语数英考试类别的基础上增加文史哲考试类别，考生可自主选择其中一种类别参加考试。那么初试将分专业按类别分别划定合格标准，合格后进入复试。也希望各位这个踊跃的报考我的母校。那么为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冬季安全管理工作，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确保 备齐备足必要的取暖物资，确保冬季采暖地区所有学校采暖设备运转正常，切实保障师生温暖过冬。同时要加强采暖安全隐患排查，防止造成煤气中毒。针对冬季传染病疫情，通知强调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密切关注，加强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以及以手足口病为主的肠道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国务院近日批复了教育部关于提请调整完善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同意建立由国务院领导同志牵头负责的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同时撤销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其职能并入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能包括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职业教育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国职业教育工作，研究解决职业教育重大问题等。市委书记蔡奇27号到清华大学调研并走上讲台，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首都新发展与师生交流。蔡奇希望清华大学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为推动首都发展提供有力的人力智力支撑。蔡奇指出，要在具体实践中着力把握首都发展、减量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五个关键词。好了，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晓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播放了预告，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教育集团的相关的情况。那么在半个月前的一期节目里面，我们主要讲的是实验中学的校本部的一些情况，包括它的国际部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集团校的其他的情况。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几位嘉宾。那么首先介绍的是来自于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华夏女子中学执行校长刘海霞刘校。刘校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另外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来自于实验中学教育集团的办公室主任冯林冯校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好。 以及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来自于实验中学教育集团的西单小学的校长张红张校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像我这样的孩子还小的，就是特别想拽张校，哎呀，这个怎么能上咱们学校啊。好了，回到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中来啊，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是要主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些集团校的相应的情况。因为作为二龙路中学也好，华夏女中也好，西单小学也好，其实都是我们实验中学的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但是作为历史上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近些年的一些发展变化，可能很多家长并不太了解。我觉得有必要请这个几位校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要不然咱们先从二龙路开始好不好？那我们请这样这个冯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二龙路中学的相应的一些情况。 好的，主持人好。我想问问您，您知不知道二龙路中学它大概有多长时间的建校历史？ 我跟您说啊，就是那会儿啊，我们在中学时候开玩笑，我们都说这个二龙路灯泡厂，简称叫二炮啊。然后呢，这个二龙路出名的是什么？二龙路医院，我们都知道。但是你真到说到二龙路中学，在我上学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说真的，打心眼里真不知道，因为我的学校呢，就在二中，是一个相对比较悠久的一个母校，是一个悠久历史的一个学校。但是我听说二龙路中学也是一个有非常悠久历史的学校，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对，实际上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也提到说，这个学校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怎么突然有这么一个学校，一下成了优质学校？其实说起来，这所学校它的历史还是蛮悠久的，有96年。 哦，96年历史了， 对， 已经超越很多这个。那跟实验中学历史应该是 对，跟实验中学历史差五年， 差五年， 差五年，1922年成立的。那么到现在96年的历史，大概我们觉得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比较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22年到52年，这30年基本上是在建国之前。那么它的发展过程呢，是由原来的宏达学院到后来的宏达 中学。那么这个是一所有优秀悠久的这种革命传统的学校，曾经也是被毛泽东主席还赞誉过的一所学校。 嗯， 那么后来建国以后呢，他经历过一个由37中到二龙路学校，再到二龙路中学的这样一个变迁。那么这个变迁差不多持续了有62年，当然中间他也有一段时间是比较辉煌，就是属于教育部的直属的学校。那么在2014年之前呢，这所学校在西城区呢，这个地位呢，就像您所说的，可能就有很多的家长都不是很了解。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二龙路中学真正被大家特别熟知或成为一个热点，应该是2014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在二龙路中学历史上很重要的事情。您知道是什么吗？ 应该就是被实验中学纳入到集团校的范围之内了吧？ 嗯，对对对，因为7月10号，就2014年的7月10号，当时呢是由西城区教委和北师大牵头，然后把二龙路中学就并入了实验中学，然后实验中学也由此正式成立了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所以这个就开始了二龙路中学的第三段历史。所以大概它96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这么三个阶段，就是建国前的30年，然后中间的差不多有60多年，然后还有最近的这几年，大概有4年的时间。那么这是，二龙路的大概的历史。 但是我特别好奇的是啊，二龙路中学在那一段就是相对比较灰暗的时候，大概每年的学生有多少人？ 您是说学校规模吗？ 对， 学校规模差不多，当时基本上稳定在每个年级4个班。然后全校应该是有24个班，一般是700多学生，这个是大概的办学规模。 就是在2014年之前是吧？ 对对对，基本维持在这个状态。 所以在当时其实已经遇到了一些困境了。 对，就学校发展确实有一些瓶颈，但是这个学校我觉得非常棒，包括在，它融入到实验教育集团以后，因为我有很多同事都是来自原来二龙路中学的老师，因为他们曾经有一段，不是他们，是我的这些同事们，他们原来所在的这个学校曾经是教育部直属的学校，所以有相当一批老师从他们的教学经验也好，从他们的执教的这种经验来看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师资力量其实是非常棒的。所以为什么在2014年以后能快速的融入到实验教育集团的这个脚步当中，其实是跟他这个很好的底子是有关系的。 其实换句话来说，就是二龙路中学的老师呢是好学生教德，后进生也教德。 对 对 对，可以这么来形容我的同事们。 这样是非常好啊，就是当一些孩子在因为心理啊或者家庭各种原因出现一些成绩上的波动的时候，我们有老师是可以把他们带入正轨的。 对，尤其是在课堂管理啊，包括对一些这个行为问题矫治方面，咱们二龙路的老师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有一套哈。 对。 好，二龙路我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聊一下华夏女中啊。这个刘校长是每年都来我们节目，然后去为华夏女中那个鼓与呼，但其实华夏女中可能也跟二龙路中学一样，在最开始的时候没有纳入到实验中学集团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能不能也是从历史上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好。华夏女中呢，它建校历史比较短，96年建校，当时呢是由一位创办人，这个创办人呢是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呢是受到女子教育的传统，这么一个老先生李一茹老师，他呢呼吁创办的这样一个女校。他的背景是在95年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实际上他是参会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现实问题，很多来自国外的一些女性专家，会议结束之后呢很想到北京考察，深入一所女子学校。但当时呢北京已经没有了。 没的、啊。 对。所以这个这种背景下呢，这个李老师就特别呼吁，很想建这样一个特色校。建校以后到今年22年的历史，当然也有他现实办学中的困境，加上单性别在现代社会背景之下，他的生存的可能性有多大。家长们或者说社会上对他的一种想法和偏见也是有的，对固有的一种偏见，所以办学的状况呢不尽如人意。刚才也提到了，它的规模其实也是一个区属学校的基本规模，24个班，完中啊、初高中都有，但到2015年我们在承办的时候也是招生的数量锐减。因为他在是一半的女生当中再去遴选再去挑选，实际上更少了就。 所以困境呢比较重重。在2015年的时候，就加入了实验中学教育集团，由实验中学来承办，并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到现在是3年半的时间。所以它的历史呢，也可以从1996年到2015年是一段，然后2015年到现在3年半又是一个崭新的阶段。 所以对于华夏女中来说，其实也有一个整个脱胎换骨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当然了，可能这一点来说，可能老师会觉得，哎呀，这个话怎么是这样的？但是作为家长来说，我们的孩子能够进入华夏女中，15年之后跟15年之前就是不一样， 有实际的获得感。 这个确实是不一样啊。 现在的规模呢是14个初中班和7个高中班，在校学生589名学生。教职员工96人，应该说他的办学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在承办之前，融合之前， 历史巅峰， 对对对， 非常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西单小学了。西单小学地理位置那太优越了，这是一个绝对的黄金区的黄金区啊。我们接下来有请来自于西单小学的校长张校长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西单小学的历史。 对，正像主持人所说的，西单小学地处在这个闹中取静的中经济道街。那么相比前两所学校，其实我们西单小学啊，它是1903年成立的，至今已经有115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 百 年老校。那个这个学校呢，是2002年8月的时候，是从大木仓胡同33号迁至现在的中经济道1号。原来呢，这个学校叫大木仓小学。那在大木仓小学阶段呢，这个学校也是非常辉煌的。这个学校学生的生源，规模也是比较大的。也是有体育传统的特色。那么2002年更名为西单小学。学校呢，就是特别的优雅古朴。校园里呢有3棵100年以上的古老的大树，所以学校就是跟这百年老校的名字真是相互呼应的。那么现在呢，学校有23个教学班，733名学生，其实是属于规模不大的一所学校。但是自从加入实验中学集团校以后，特别是直升啊，实验中学以后，那么对学校真的是受到了社会和家长的格外的关注。那么对学校的期望也是越来越高。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期望之下呢，我待会儿咱们也会聊一聊啊，整个西单小学在教育教学上那些出现的变化，好不好？ 好。 刚才你也谈到了西单小学百年老校，有老树，有老老师，有老物件，这其实是一个学校最重要的一个底蕴。包括我们在去到实验中学本部里面的时候，也会看到，对于整个学校的一个历史文化的建设，你看到走廊里面，然后大家的一些写的东西，然后一些老的照片。包括一些内容都是体现了一个学校希望能够深耕学校本身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啊，这是我们就是西城的学校，尤其百年老校最大的一个特点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到关于这个各个学校不同的一个状态。我们来先聊聊二荣路中学吧，因为二荣路中学大家的关注度也非常的高。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二荣路中学这个学校教育行不行啊？这个老师这个能不能教得了这个实验的学生呢？我们还是想请一下这个冯校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二荣路中学在初中这个阶段跟实验中学的本部是不是混编来上课，这是大家在很多论坛上发帖问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包括我的同事都在问我说，哎，我这个派位有这个二荣路，那我到能不能报他，要报他以后是跟那个实验一起上吗，还是这个二荣路单上，行不行啊，来解答一下吧。 好的，其实不光是初中，现在包括高中在内，整个二龙路它和实验中学是完全混编上课的。因为这个在当时签订这个合作办学的协议的时候，实验中学就坚定了一个想法，既然要办，咱们就一定要办好。这个也是实验中学对社会的一份承诺，一个责任，就是你这样一所老校，而且是名校，你怎么样就是辐射你对整个社会的这种影响。所以当时我们整个班子讨论的决定就是采用一体化的这样一种教学的管理方式，而且是完全对接，从学生到老师一直到课程到这个教育教学的管理。所以现在来看，我觉得从家长的顾虑这个是完全可以打消的，因为是全融合的，所有的学生都是和实验 初中是叫实验中学分校，这个完全是混合编班的。 嗯， 高中其实也是这样的。 但是您知道，谈到这个以后，家长们会有另外一个疑问：好，你生源是混到一起了，我们都知道实验的生源非常的好，然后我们混到一起了，我们能够一起吊着一起往上成长。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尽管您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奥荣路中学的这些老师们都很有水平，教育部原来直属，有非常深厚的底蕴，但是我不希望我孩子被奥荣路老师教，我就希望实验的老师教我。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质疑跟一种期待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混合编班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否也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混编，以及对于我们的这个老师会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管理？ 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学生在混合编班的同时，其实老师也是混合配备的。 嗯， 那么就是在同一个备课组当中，有实验的老师，也会有二龙路的老师。 嗯， 放在同一个备课组当中，统一进度，统一内容，然后统一我们的整个教育教学的这个标准。 嗯， 这一点对于实验的老师，对二龙路的老师是挑战，其实对实验中学的老师同样也是挑战。 嗯， 那么这种相互融合之后带来的变化，都能够感觉到，因为不同的学校。他原来面对的生源不一样，所以各自的优长在这种融合当中其实是一个对老师团队的一个内部的一个促进。当然学校还是采取了很多办法，其实最有实效的一个办法就是专门为二龙路的老师量身定制了这个成长培训的一个计划，就是由我们学校的特级教师以工作室作为一个主要的平台，然后二龙路的老师就会以学年为单位全员进行轮训。那么到目前为止是二龙路的所有的老师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成长培训的这个规划的这个轮训。 嗯， 所以基本上现在从目前教育教学的这个评价，包括学生的评价和实际的教学效果来看，绝大部分老师可以说90%以上的老师已经完全适应了实验中学的这种教学。 嗯，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想也可以打消咱们家长的顾虑。 其实呢，就是还是要在这儿跟家长们强调一件事儿，一个学校所谓就是老师好，教学进度好，教学的水平高，并不是说你那个我今天带我这个物理的老师是正高，是特级，所以就一定是特别的，那一定学习会特别好，不是这样的。你年轻老师带的就不行，不是这样的。更多的是因为有这些正高、特级，大量的正高跟特级的老师有。拥有无数年的教学的经验，总结出来了以后分享给这些年轻的老师传帮带，刚才咱们说工作室啊，传帮带之后，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均衡，让大家水平一起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位的基础上。而且我之前跟我忘了哪个学校在聊的时候，他们也说其实年轻老师相反有他更多的一个优势，因为他们的优势就在于我可以投入大量的精力， 年龄和精力，对 对，在我们的同学身上。相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一方面有我们这个老教师打的底子，有的这样的一些教案也好，教学进度的大纲也好，然后统一备课也好，另外一方面还投入大量的精力，也许他会出更好的效果也说不准。 对，实验中学每年都会有学生当中自发评选的一个叫我最喜爱的老师。那么这个评选，其实这几年你会越来越多的发现说，咱们二龙路的老师就原来二龙路的老师也有很多老师会入选到这个名单当中，同样也会，他其实就是一个学生的认可度，就是对他的教育教学包括他的这个为人处事的一个很高的一个认可。 哦，反正学生也不会知道谁是从二龙路来的，谁是原来实验的老师。 学生不会关注，我觉得可能家长会比这些更关注。 还得去翻历史帖子搜我的老师的名字，看他有没有这个，没必要啊，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 啊， 其实最后来看是没有必要的。往届我看家长发的帖子就会特别详细的写，哎，哪个老师是什么情况，是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是搞人事的。 对，其实这情报家长们做的会很详细，但是实际上最终的效果来看，并没有大家想象说有那么大的。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气压作用，天气晴朗，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25到6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二级良。听众朋友，每逢供暖就遇雾霾，是困扰供暖季多年的一大环保问题了，而蓝天树也渐渐了成为了供暖季的舆论焦点。为了让北京的蓝天更多，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北京市2013至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以及蓝天保卫战2018计划等等，从青煤降氮、管网改造、清洁取暖等多方面入手，力求让北京供暖季的蓝天多起来。那么这些措施进行的进度如何呢？也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按照北京市2013至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具体要求，2013年北京就启动了农村地区减煤换煤清洁空气行动，同时呢，北京市针对煤改电的居民还提供了一定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和烧煤相比，不仅省钱，还省了时间。2017至2018年采暖季，北京地区煤改电用户数达到100万户，改造前城区户均使用燃煤3吨。农村户均使用燃煤4吨，改造后每个采暖季可减少散煤燃烧386.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004万吨，二氧化硫9.27万吨，氮氧化合物2.7万吨。煤改电工程实施之后，电采暖清洁、安全、舒适、便捷等优点被越来越多的百姓接受，百姓的生活方式也正在被煤改电悄然改变。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将完成67.4万户的煤改电改造工作，涉及朝阳、海淀、丰台及10个郊区。到2020年，煤改电工程实施后，预计北京全市每年可多压减燃煤202.2万吨，平原地区基本实现无煤化。 另外北京还累计改造了1950个老旧小区的供热管网，重点监督了供热企业的服务质量等等。那么青煤降氮也是北京近年大气污染治理投入资金力度最大的领域。那么市政府的服务热线12345接听了反映客服问题电话有7300多个，已经通过市级的供热服务管理平台派发至供热单位办理解决了。 FM 1073 AM 1026